那么适合表白的歌曲那么多，传达我喜欢你的歌曲那么多，想表白的继续唱一首是吧， 让世界为了 一首不行呢唱两首，两首不行呢三首，要是还不行的话您先看一看这人还在吗，要是在的话接着唱，如果说不在的话您就先冷静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爱的情歌是哪一首，我们今天的环节叫做情感文化范儿。欢迎各位呢依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能不能讲，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来自阿四的喜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又 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来自阿四的喜欢，看这首歌当中歌词写的很有意思，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麻烦、调侃、刁难、喜欢，这是最后一个字的押韵，我们叫做单押乘以四哈。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在感情当中有这样类似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刚喜欢上一个人呢，哎，就会开始幻想跟他生活在一起是个啥样呢，是吧？然后呢，再往后跟朋友聚会啊，或者干嘛，你喜欢的那个人呢，就会成为你最经常提起的那一个，控制都控制不住。冯小玉给我们留言说，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扛住世俗的刁难，所以不能继续对你的喜欢。哎呀，好吧，好伤心的留言哈，回不去的那个我，他说了，喜欢唱薛之谦的歌，薛之谦真的挺有趣的，明明很喜欢，很清楚自己歌曲的受众，最爱他的情歌，他呢偏偏跑去弄了一首电音来唱，我很喜欢他这种做音乐的态度，只为表达自己，不为取悦任何人。薛大叔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人哈，这个你呢爱听不听，爱喜欢不喜欢，反正我就是我，我就这样。武功不是我，他说了，喜欢张靓颖翻唱林宥嘉的那首《天真有邪》，欧阳娜娜拉琴，最爱的女歌手翻唱出了最爱的男歌手的系列呀。张靓颖的情歌总是能把女生细腻的情感表达得很到位，有种这首歌唱出了自己的故事却又被抚慰的感觉，真的是相当治愈哈。张靓颖呢是我个人觉得唱功又好，然后呢人又比较平和，完了之后还没那么多事儿的女明星，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明星，希望她也是继续能够加油出更好听的歌给我们。骚气的粉色小王子，哎呀我的天哪，他说五分喜欢的人恨不得把他挂在嘴上招摇过市，有七分喜欢就只能和亲密的密友分享，有十分喜欢那就谁也不舍得说出来了，每天憋着一点小高兴，就像一只松鼠攒着满腮帮子的果仁一样。这个比喻真的是形象极了哈，满嘴的果仁舍不得一口吃掉哈，慢慢慢慢的一起来咀嚼，反复的来吃哈，真的是幸福感爆棚。刚才呢我们分享到的是阿四的这一首喜欢，有一种大大方方说爱你的感觉，是吧，跟北京姑娘似的。那么相比之下呢，陈丽的这一首这个奇妙能力歌呢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简单的民谣调调，清新的歌词，像是暗恋的小姑娘，哎，自言自语，一起来听听她在说什么吧。 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 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肯定是一首特别卡哇伊的那种少女歌哈。结果打开一听呢，就像是一个姑娘在自己浅吟低唱的安静民谣哈，很舒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那么现在在周末中午时分，各位在干嘛呢？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最爱的情歌是哪一首？欢迎各位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格乐妞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了：爱撒野的小孩被教得很乖，最好的债只盼彼此今生可释怀。记挂分享的天涯和结过的那些损友，生活就是这样不如诗，所以何必总是大惊小怪。话说呢，最近我也是被这个流感哈、攻击的已经到嗓子这个部位了，所以说现在吞咽的时候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不舒服，有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情绪，但是呢想到能够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好歌，然后跟大家聊天，心情立刻就阳光起来了哈。虽然说今天外面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就是天气，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多拉三水帆他说了，我最爱听的歌就是欧美流行的曲子啊。他开始自问自答了，他说难道不应该是华语苦情歌吗？啊，我不是我了，是什么造成了我的蜕变？是老去吗？哥们儿，我想问你一句，是刚睡醒吗？起猛了吗？时光飞逝不荏苒，他说当你老了走不动了，你依然是我最爱的人。冬日里最暖心的情歌，爱的旋律，照照的当你老了。莫莉雨他说最喜欢林俊杰的歌，2018继续为他打 call， 到目前为止呢只买过他一张专辑《伟大的渺小》，太有内涵了，没有情歌都是对人生的思考，音乐哲学家，最爱 JJ 的爸爸。那么喜欢只买过一张专辑啊，是不是有种这个欠林俊杰一张专辑的这种感觉呢？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听上去像是在自言自语的歌。那么唱歌的人呢则是一位大咖呢，就是陈绮贞。那么这首歌呢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那么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有出处，就是金城武和周冬雨主演的影片喜欢你的主题曲，歌词呢则是由韩寒来创作的，一起来分享吧。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哈，浅吟低唱的另外一首很舒缓的歌曲。那么，冬天胖成球给我们留言说，喜欢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不死的小飞飞说，陈丽的一首奇妙能力歌，暗恋的小姑娘唱出了我变成荒凉的景象，什么意思？怎么就荒凉了哈？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听起来还是略带伤感的哈。我们来说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陈绮贞的这首歌，名字很长，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话说呢，我还喜欢程璧的一首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也是超长名字的一首歌哈，节奏也很不错。那么当时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韩寒就说了，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跟他去任何的地方，或者说自己在任何的地方都想跟这个人分享，不管是远方还是身旁。所以说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找到那个可以和你一起去任何地方的他呢？在那儿你们又有什么浪漫感人的故事发生呢？欢迎也是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哈。大娱乐家小小田他说了，我在计程车上的音响当中听到了我们最爱的情歌，那一刻却重重的击破思念的心脏。这哪首歌呀？确定听的是876文艺广播吗？ Biu Biu Biu 他说，大张伟的歌听的是真不错啊，永远听不腻，欢快热闹的摇滚情歌复古，最爱曲艺的融合感觉，真的很有韵味哈，不同时候都有想听的歌，真的是很幸福的感觉。 这个我也特别想问一句哈，大张伟这种集合摇滚、情歌、复古还有曲艺感觉的歌究竟是哪一首呢？雨滴说阿哲的过火不能不听哈，哎呀，这个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想当年张信哲的歌也是听了他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歌，就是说不上来，就是觉得特别好听。所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哈，自己平时是一个特别能说的人，但是一戳到你心窝里那个最喜欢的歌或者最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瞬间就会变得词穷了。不提关于你，他说挺喜欢郑源的那首《伴》，陪伴的伴。好吧，很多朋友也在问说，我点了，我喜欢很多歌曲，能不能播放哈？这个呢，今天确实很难满足各位。不过呢，各位可以在下一次提前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把准备工作再做得更充分一些，来满足各位的需求。好吧，上半时段的节目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上半时段的再出一首歌，就是来自品冠的《未拆的礼物》。说这歌呢，其实有一个品冠的糗事哈。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音乐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你最爱的情歌是哪一首？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荔枝 FM 找深海就可以了。待会儿见。 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 道之行，敬请关注。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低压扶和区的影响下，今天中午本市扩散条件依然不太有利，大气透明度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预计今天下午有弱北风到达本市，对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有一定作用，但是等到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又会变得不太有利，还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中度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北京文音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大家哈。雨滴呢在微信上也是给我们继续留言说表达了自己第一次互动的兴奋，以及问到了节目是几点到几点。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2018年的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来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脱口秀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也别锁了。好吧，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说你最爱的情歌是哪一首。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很多朋友呢都留言了哈，我们呢先来把上半时段最后的一个扣跟大家解开啊。最后我们放的歌是这个品冠的未拆的礼物，就说里面还有一个囧事儿。什么囧事儿呢？就是品冠当然现在已经当了爹了哈，这个但是据说呢当年他还是一个恐婚症患者。恐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未婚妻都给气跑了，跑到了美国。那么后来呢品冠也是这个想方设法的这个去道歉啊，挽回啊，好像是困难还不小。然后呢干脆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找到了著名的作词人林夕，哎，来帮忙写了一首这个未拆的礼物。哎，这个唱啊哄啊，哎，才算是把媳妇儿给弄回来了哈。罐头小姐哇，她说想写一首情歌唱给你听，好像过了最爱你的时候灵感飞了找不到了，那就算了吧。啊，就这么轻易就算了吗？那看来这个人可能并不是你最喜欢的人啊。键盘上的罗马数字说表白的歌曲太多了，有两句词我觉得还行。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也没有假如。这应该好像就是刚才我们放的品冠演唱的未拆的礼物当中的歌词吧。我是屁屁的微博名字太长，不点点点。这位朋友说一定要读我的留言哈，听着广播走过了好几个口了。什么情况？你是在开车还是坐地铁还是坐公交？坐过了吗？什么情况？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以东唱的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是出自一款游戏《剑侠情缘》，这是一个伤感的故事，字儿太多了就不说了，我反复听了100多遍。好吧，我就冲你这100多遍还走过了好几个路口，下来我一定听一听这首歌，回来我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哈。达布斯的小飞飞给我们留言说，黄雅莉的一首《同城》，我们微笑在同一个背景下，记录着同一座城市的爱情。范范范新蕊他说，东来东往，好久远的名字了，一种久违的感觉啊。他这个留言呢，应该是看着我们的微博来微博直播帖上的这个海报来留的言哈。那么没错呢，今天呢，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这首歌应该就会出来跟大家见面。小西亚金说，一直喜欢的就是那首张学友的《情书》，呵呵呵，这又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朋友啊。小薇音乐说，说了有一种爱连呼吸都是痛的情歌，我还是最爱听梁静茹，最爱的几首情歌之一，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想念是会呼吸的痛，直戳情感的最深处。好吧，继续来分享歌曲吧，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杨千嬅的《咬唇》。咬唇来自杨千嬅哈。那么最近几年呢，如果说你参加婚礼的话，有可能就会听到在结婚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叫做余生请你指教。 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这首歌当中的一句词。那么作词文是黄伟文。那这歌呢，本来也是《新扎师妹二美丽任务》的主题曲，但就是因为这一句词呢，被无数新人选为了婚礼现场的必放歌曲。好吧，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是为大家广泛的招募各位所有的这个翻唱的自己的好听的大作。那么再一次也跟大家说一下这种发送的方式，您呢也可以发送自己的成品的歌曲，也可以发送一个这个演唱的 APP 的这样的链接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网友的作品是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告白神曲了哈。当初呢，也是被无数的朋友这个翻唱过，红极一时。那么今儿呢，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位朋友叫做喜欢安静的倩儿翻唱的《告白气球》，来听听看怎么样。 香榭的落叶哦，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唇印的嘴，花店的鬼，你自是错谁？可悲的酒，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是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哦，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告白气球，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叫做喜欢安静的倩儿的翻唱版本，也欢迎各位把你翻唱的大作发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微博上的这位朋友哈，我是屁屁的微博名字太长不好念，真的给我们回复，他说听到了，好开心，开过的路口值得了哈。 在这儿呢，尤其要跟他还有所有的这个开车的朋友都要说一句哈，这个就先不要互动了哈，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各位在收听，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哈。刚才呢，这位朋友翻唱的曲儿呢是《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那么说到这个周董的情歌呢，告白太多了，而且他呢基本上好像没有不是情歌的歌曲啊，除了当然是有一些歌不是啊，就比如说《双截棍》等等这些的哈。我觉得周董的歌根本不用说，节奏啊感觉相当不错，但是我个人呢觉得《发如雪》当中有一两句歌词唱得很好，比如说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相当有诗意。但是呢这个词的原创不是方文山，来自一个小典故，就是要警醒各位哈，我们一生当中呢可能会遇到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呢只要用心的好好把握其中的一样就够了，对人更是如此。那么后来呢这句话又在《红楼梦》当中出现过，贾宝玉呢就是借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对于黛玉的喜欢。周董《发如雪》，一起来吧。 你发如雪，清美如离别，我焚香。 想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的谁，浪着醉微醺的岁月，我用无悔可用是爱你的 发如雪，来自周董周杰伦哈。黄小江呢给我们留言说，如果说有特别想谈恋爱的念头，那就是听张学友歌曲的时候。昨晚呢边听有个人啊，这首歌呢他括号专门说了是学友的个人演唱会的版本，边写功课都快感动哭了。这个我特别好奇哈，你做的是什么功课？如果说是语文那还好一些哈，如果说是化学呢？碳在氧气中充分燃烧， C 加 O2 点燃等于 CO2， 是这样吗？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爱的一首情歌是什么。欢迎各位呢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黄小仙呢最后也说了一句，说超哥能不能点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哈，最好呢是小仙你自己唱出来然后发给我，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可能不知道，这是我的微信群粉丝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歌神哈，唱歌非常好听。李文龙1087也说了，喜欢萧亚轩，他的歌就是我爱你那么多，星空之下情歌最美，最爱的中低音。萧亚轩是中低音吗？这些心结，他说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把于斌唱的说散就散循环了30-40遍，太好听了，怎么办？可是怎么才能下载下来？我怕他又给删了。下载的话可能要有一些这个 APP 的会员吧。好吧，张爱玲呢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喜欢一个人呢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呢开出花来。我觉得呢这话就是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所有，不求任何的回报，就算你在他的心中的位置很渺小也无所谓，你也不会介意。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失眠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陈奕迅的让全世界失眠。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Low 给我们留言说，2014年实习的时候被